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今晚我哋請到楊建興嚟啊！如果香港咧做新聞界做傳媒咧，大家知道咧，佢係首屈一指嘅記者嚟。 我冇咁講， 非常之榮幸啊！所以我再次咁講，喺我楊建興面前咧，我唔會亂講嘢嘅。其實我時時一般都唔會亂講嘢嘅，不過有時咧人係會失控啊嘛嚇，尤其是咧即係有時做人都有啲天真嘅，會亂噏嘢。 冇所謂。 嗱，今晚講乜嘢咧？我同阿楊建興傾過啦。其實最近香港咧即係唔係多事之秋，係多事之夏嚇，即係實在太多太多嘢發生啦。咁啊我哋應該點樣起個標題呢？每一晚嘅節目都有個標題㗎嘛。咁啊，阿健仔攞張 graphic 嚟睇下，有阿健仔設計啊。咁咧，我叫做第二次天真。係啊，咁啊，點解叫第二次天真咧？梗係有啲嘢令到我諗啦。因為尋日咧，阿陳建文咧被判刑之後咧，判16个月咧，咁咧佢就引述法官。法官陳仲恆講，法官就話你哋以為咧就用佔中方式爭取到普選咧，就是天真嘅，係天真嘅。咁啊，真係天真啦。咁啊，陳建文就反駁佢，就話有咩仲天真過相信一國兩制？咁咧呢個啊，有一個成人60岁嘅成人，原來陳建文60岁，根據即係傳媒講60岁，都好後生啊。咁人呢一定經過第一次天真的，所有人我們由 BB 仔經過孩童，在孩童階段或者在青少年階段或者青年階段成年人階段，起碼有第一次天真，而小孩呢一定會有第一次天真，但成年人呢我們都有天真面，而有些人就這樣說，天真呢就是在即是22年前相信有一國兩制了。基本上當時呢無論你怎麼說都好，香港呢就抗拒回歸的人不是很多，一般人呢就一些就歡迎回歸，無論是建制派泛民，即當時沒有泛民這個名詞，有民主派都會民主回歸，他們相信會有民主回歸。有沒有人沒有意見呢？是很多人無奈，這個是事實來的。咁啊，希望佢好啦嚇。咁結果咧喺22年之後，就快23年咧，就係大家咧真係唔少人咧係失望，甚至係當年係覺得錯信咗嘅。而咧，尤其是喺基本法裏邊保證咗嘅普選咧，到今日都未有聲氣。 係 嚇，咁嘅人我哋第二次天真咗啦。阿Chris，嗱，我知咧即係你。在回歸前你已經是一個很資深的記者，你見證了80年代、90年代、21世紀到現在，你又怎麼看這個題目呢？ 哇，如果真的要講天真，我覺得還可以推回遠一點，推回遠一點，78、79年鄧小平復出了，真不知道多少之後復出，搞開放，改革開放。我相信鄧公都真係有啲天真喎，覺得係嘛？即係覺得即係其實你嗰個地方係要改嘅，要開放嘅。要明知打開個窗咧，嗰啲咩烏蠅啊咩都飛咗入嚟啦，但係都覺得即係都係要開放嘅。然後我覺得台灣都係中國人嘅地方啦，都係中國人。一國兩制，一個國家兩個制度，哇！其實即係聽落都有啲天真喎，真係啊！兩個咁唔同嘅地方，當時仲打生打死，國民黨、共產黨都覺得即係可以用一國兩制嚟即係統一嘅。然後台灣未得住啦，咁啊用落香港， 香港人又會覺得，喂，即係殖民地咁百幾年啦，咁啊英國人喺度統治，咁啊然後國家又開放啦，咁咧就九七又有個即係啊有個嗰個租約嘅問題，咁你冇可能一橛就收翻，一橛就即係仲係租㗎，係嘛？又或者係俾仲係英國人管㗎，咁啊都天真又覺得一國兩制，咁啊俾翻我哋即係馬照跑，啊舞照跳，咁啊都可能得嘅喎。然後阿趙紫陽又話民主治港，咁啊同啲啊學生講，將來就你哋㗎啦。其實佢嗰陣時喺天安門廣場都係同啲學生講啊，來日方長，即係我遲咗嚟啊，咁都係第日都係你哋㗎啦。嗱，香港人又會覺得即係，咦，真係真係要天真或者真，天真咧，其實我覺得即係最重要都係嗰個真嘅真啊，即係嗰個字係真嗰個字嚇，即係真正要相信一啲嘢，你先至即係你先至可以即係可以繼續落去噶嘛，好多嘢係嘛。如果你真係啊完全即係冇咗嗰份真嘅話咧，其實話真係即係好難咁。我哋可以即係堅持咗落去嘅一啲嘢嚇。咁到即係再拉翻近啲嗱，法官即係當日即係 判日啦啊！ 佢第一次講咧，其實就係定佢哋罪嗰陣時嚇。我其實我睇一啲新聞，我第一眼都覺得即係法官真係好都真係好老實啦嚇，或者好現實啊，或者好現實啦。其實佢嗰句説話似乎就係話。你咁天真，你咁都好信啊！即係你講嘅嘢，政府就會跟你咁做咩嚇？嗱，嗰個政府咧都可能背後就仲有一個好大嘅政府啦嚇，即係中央政府即係未必俾你咁做啦嚇。 係 咁咧就嗱講得咧都真係好現實。咁啊，法官咁可能真係你都唔好話佢唔離地啊，其實佢都幾離地嘅，即係覺得好現實就好殘酷㗎啦。啊，你班人，你唔係佔咗條街即係七十幾日，話即係和平示威，咁啊政府會讓步。嗱，當然啦，而家我哋就事後即係真係事後孔明啦嚇。好多地方啊，可能即係如果改變即係歷史唔係咁樣行嘅話，即係政府。唔使七十九日啦，可能中間掟咗啲咁嘅催淚彈之後，民怨咁多人之後，當時啊，即係政府如果攞咗唔同嘅決定嘅話，哇！我諗而家咩事都唔係咁樣發生，可能而家我哋已經有普選，選咗咩選咗個真係大家會認受嘅，成個局面唔同曬都唔定嚇。咁但係當然啦，即係而嗰個歷史就唔係咁樣發展啦嚇。 歷史冇如果， 即係咁變咗就話，而家睇翻轉頭咁啊，法官可以啊，好似即係智慧長者啊，即係好似咩都睇到嘅，就係話喂，你哋咁天真啊咁樣嚇。但係我諗我哋睇翻嗰段時間我相信咧，香港人即係當時真係。前前後後都，我覺得可能好幾十萬人，即係有參與過或者去精神上各種各樣嘢，即係支持呢個佔中。 買個麵包，買包買一樽嗰啲水啊！我睇好多人都有做過。 係啊，咁你咁嗰幾十萬人咧，我當下即係其實都天真過一陣。咁天真係咪錯咧嚇？係咪一種罪咧嚇？係咪要懲罰咧嚇？咁而家好似就係即係衰咗天真嚇，要受到懲罰啊咁樣嚇。咁雖然係好現實嘅一樣嘢，但係我諗我哋個社會都要諗翻下，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啲嘢啊，即係咁樣都唔去將我哋相信嘅嘢去嘗試爭取嘅話，冇咗嗰份天真嘅話，個社會究竟會係點樣嘅咧嚇？即係如果換到落去都好多好多其他嘅嘢嚇，你冇一份天真，你點樣有創意咧？你點樣去突破一啲嘢咧？你點樣去將做一啲以前你諗唔到會做嘅嘢，或者覺得做唔到嘅嘢，你天真地覺得啊，即係你可以試下去做，做下咪做咗出嚟啦嚇。 嗱，我睇咧人咧要有嗰種除咗天真，要有一種童真啊。 係 所謂童真，即係話我哋會有一種可以講係好奇。亦都有一種對美好的追求，包括知識和社會公義或者制度上的追求，才有創意。無論好在 science 或者是 humanities 這個世界裏面都是這樣。那我們數到一些歷史上的偉大科學家，他都是一種天生的嘛。伽利略、哥白尼等人都是挑戰當權的神權。咁啊，伽利略可啊，最後尾佢都有認錯之類啦，係咪？咁但係你有多都係唔得好死，但係佢係一路挑戰。咁你而家喺哲學世界裏邊啊，有盧梭啊之類啲咁人不斷提出啲新嘅觀念出嚟，個世界是有進步。OK， 如果你冇人提出咧，係唔會有進步。而咧香港咧喺依個四年半之前咧。2014年9月28日咧，就係將所有嘅嘢係凝聚咗一個 moment 爆發啦嚇。咁當然啦，嗰個事件原先嘅計劃唔係咁樣嘅，即係真係唔係咁樣嘅。但係可能原先計劃實行嘅時候，真係冇咁多人出嚟。 嗱，我相信即係佔中三子自己都咁講啦， 係啊， 即係之前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嚇，即係規劃啊，諗下點樣去。傾各種各樣嘢，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就係、是、由一個意念開始，咁初初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覺得喂，你講公民抗命，即係邊有人睬你啊，成啊咁樣。但係你實際上我哋見到70多日，即係當然係有一啲嘅不便啊、妨礙嘅嘢啊。交通、翻工各種各樣，特別有一個區嘅人嚇。咁、但係你係咪話最？對整個社會造成了很大的一種震盪或者是傷害，究竟當時即我們現在說的社會即造成了一些即後遺症或者傷害，究竟是佔中本身還是佔中的處理，又或者沒有處理到佔中即 它源頭的一些問題，普選問題、那些問題來呢，就 我覺得要這樣分開它，不是單單純70多日，有些人、可能做生意即係收少了、可能影響了他做了生意。但係拉翻遠啲睇，我哋睇翻而家香港的狀況、個經濟、經濟或者社會狀況，有幾多係因為係佔中嗰70多日嗰幾幾先後啊，可能即係。很多人佔了一段時間所造成出來，還是說我剛才講的那些問題，我覺得是要這樣分開、才即可以去看看，就是說、究竟、啊、即是誰要負責任，誰要承擔一些即法律的後果，各種各樣的東 西。你提到說造成不便，這個是事實，在佔領區三個佔領區分別是金鐘、銅鑼灣和旺角、的確是有不便 的這個是事實，但是只是不便啫，去到個層次是不便嘅啫。咁如果你話香港有冇係好大 damage， 我相信區內嘅零售業是受到影響嘅。咁有幾多少影響咧？可能有人計個數啊，我而家攞唔出個數字俾你睇啊，係真係假我唔知道。但係整體上香港嘅經濟咧係絲毫無損嘅。我真係好膚淺嘅人，天真又膚淺啦！我留意到咧，喺嗰79日咧，香港嘅樓市同埋股市咧係一直上升。唔信你炒翻嚟睇，呢個係好容易揾到個資料。79日係繼續升緊嘅股市、樓市。咁啊，即係話一方面咧，大家買樓嘅就係即係落空啦。另外一方面，其實根本就冇動搖到佢政治經濟板塊絲毫地動搖到，所以咧係好現實咁講。這個力量，儘管我看那個 figure 說有120萬人次最少是在金鐘、即佔領區裏面出現的，多多少少參與了這個佔中的運動的、但是你對政府的壓力是 不是大的、而且是一個超級斯文的運動的、比起世界上任何地區任何國家地區香港是最斯文， 法官自己也這樣說、是一個和平的示威、 即那段時期呢，在、其實在佔領區以外呢，整個香港社會是井井有條的，仍然治安沒有惡化到，即是你怎樣建制派怎樣藍絲帶都好，你查回當時的治安是沒有惡化到的，差人雖然抽調了大部分差人去佔領區那裡，但不見得特別壞，不見得特別壞。還有這個、即是我講過不止一次呢， 香港呢啲社會個人運動咧，過去三十幾年係冇搶掠嘅，任何示威遊行，哪裡多少人出現，是沒有搶掠事件的。這個比起外國呢是相差很遠的，可以說是一次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來的。爭取民主是最斯文的，最全世界找不到，即是你鬼佬覺得真的哇，你香港人這麼斯文。但是美國呢有一次很大的，最近那次三四年前就是密蘇里州，就是黑人被白人警察開槍打死的那件事，他引起的暴動、okay? 暴動呢是有搶啦，啲黑人窮嗰啲出嚟，唔知係咪窮啊，總之出啊係出嚟搶啦。咁佢搶咧，包括咧去啲士多嗰度搶汽水啊。 嗯， 即係香港你唔一定唔會有搶汽水啲嘢發生嘅。香港啊，即係香港嗰啲人嘅斯文。咁要再講埋1992年洛杉磯大暴動咧，Rodney King 嗰次咧，話嗰支奸淫老掠真係更勁，嗰次拉咗11,000人。即係香港唔會有咁。但你們沒有對政府即有任何的壓力可以令到他讓步，結果就是原地踏步。 嗯嗯嗯， 你怎麼看？就是不是香港人太斯文 呢？我想這個問題都落去是整個民主運動，即現在我想是去到一個路口，其實我都覺得嚇，即係今次即係四年幾前佔中咁樣用一個愛與和平，咁當然有啲人覺得中間出咗嚟啊，都唔係話真係和平嘅，始終都有一啲催淚彈啦，以至於有一啲場面啦係會激啲，咁但係我哋要放翻，即係首先你提到啦，有好多地方佢嗰個種族，佢各種各樣嘢，即係嗰個激烈程度真係好多都係真係最終都係流血，即係要流血嘅。香港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仍然係相當之平和嘅嚇。咁但係最終始終就係話，即係你即係一個中央政府，咁佢唔聽就唔聽。831唔喐就唔喐，咁然後跟住落嚟就係話你唔要831咧就冇噶啦，咁啊無了期咁樣射落去噶啦。咁然後你個政府無論你之前嘅梁振英政府，而家嘅林鄭月娥政府，我相信咧，即係一啲追求民主，即係希望有普選嘅人咧，我諗已經對佢哋係不存寄望嚇。不存寄望嘅話，咁樣落去係點樣咧？即係而家。即係咁樣嘅一個判刑啊，十六個月，咁其他有啲就8個月，仲係即係揀嚟告嘅。即係如果即係個政府癲起上嚟咧，即係仲可以即係整多啲嘅。 有900個去佢話 係實際上佢係。佢係即係嗰把刀啊嚇，其實就係佢要斬多幾多落去咧，就係佢粗嘅嚇。我諗。我覺得張秀賢啊嚇，即係個前學聯，我諗佢真係年青，佢真係天真啊，講得好坦白佢。邊個想坐監呢？即係香港人又好，好多其他嘅人又好，全部都即係人人都愛自由。邊個會想即係嚇要喺監獄裏邊？唔會有人即係覺得係一個好。即係好開心嚇，或者係好享受啊，或者阿張秀賢講話好覺得好光榮嘅嘢。如果係可以即係和平地，仲點解唔可以即係用一啲即係點解一定要係留過去坐個監先至可以爭取到民主咧嚇？我唔係好同意一種理論咧，就係話。我哋睇下第啲地方，睇下台灣，睇下南韓，人人咧要坐個監，即係打一大輪，流好多血，死好多人。江州唔知幾多百人，先至即係有到而家南韓咁樣叫做嚇，即係叫做一人一票選總統，咁啊陸陸續續啲軍人啊成日咁樣。你睇下人哋即係犧牲咗咁多條命先至乜乜，我哋瞓下街你又想有啊？冇流過血，冇坐過監，即係點可以啊？我唔係好同意呢種， 你點睇咧？ 我唔係好同意呢種理論嘅嚇。點解我哋要即係犧牲人？要流咗血，要坐過監， 先至即係爭取到咧？嗱，我哋諗翻轉頭咧，民主治港係 中共 promise， 佢哋應承嘅喎， 係 係嘛？寫咗落基本法嘅喎，最終普選 係 最終普選，咁啊冇寫年期，咁啊但係十年即係嗰個時間表，2007之後就任得嚟啦。咁一個合理期望都係2007就最快可以有啦。啊，然後就話啊，可能即係要耐少少啦。咁2012得啦啩？2012唔得，2017都得啦啩？喂，而家2019。嗱，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從來或者香港或者回歸咗之後，香港係共產黨管治嘅，軍人管治嘅，咁我同你爭民主咧，就真係與虎謀皮，咁啊可能真係要犧牲啦，嚇，要灑咩啊？誒咩頭腦灑熱血啊咁樣啦，但唔係咁喎，香港即係大家都認同係一個好成熟嘅社會，即係可以用一個我哋自己個模式去爭取民主。我點解一定我哋要我啲學生，要教授，要一啲即係牧師，叫佢哋犧牲咗，我哋先至有民主咧，即係有普選咧。嗱，我覺得係唔應該係咁樣睇。去翻嗰句説話，我覺得香港人咧真係應份啊！應份係可以即係更加早有一個好好嘅制度。 其實咧，頭先我哋提到啦，香港人好斯文啊，即係喺過去三十幾年嘅爭取民主運動裏邊係相當之斯文啊，number one in the world。OK， 第二香港人咧係 deserve 一個民主制度嘅。我點解用 deserve 啊？人都 deserve， 我唔應該用 deserve 呢個字，應該話香港咧係 more ready， 定好多個國家同埋地區係有民主嘅。我哋而家個法治，嗰個社會，嗰啲人嗰個質素，各樣嘅條件係完全係達到任何嘅歷史上任何民主國家，即係西方民主國家。他們開頭有民主的水平，所有的社會條件呢，香港是完全超越了的了，完全超越了的。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你都不給呢，是令到，而且是你自己答應過的，你自己答應過的，當年，不是為什麼有學生去當時在80年代出來說，要取消不平等條約，要民主回歸中國而已，你信的嘛，是不是？雖然今天很多後生仔鬧他們，但當時的確是信，是會的，有個希望。曾幾何時，這個希望是真真實實地存在，但沒有，班友天真了，現在被人鬧了，現在第二次天真，可能有很多部都天真了，又繼續被人鬧。我們是 deserve， 我們或者是我們是 ready 去有民主，但你都是不給。 我想香港人不服。不服就是那樣嘢，你所有嘢其實所有因素其實都喺曬度，就係一個因素，北京因素， 中共因素啊，就唔俾你就唔俾你啦， 佢就唔俾你，佢就會覺得佢哋係諗得遠咗好多啦嚇，香港搞個民主又唔知西方又點樣嚟，顏色革命啊呢樣嗰樣啊，然後內地又要點啊，成啊咁樣嚇。中共其實1949年到而家真係即係所謂立國都70年啦，就嚟嚇2019咁啊，今年係70周年，70周年即係早就應該唔係革命黨，早就應該即係有所謂自信啦，係咪啊？就算你個制度未有自信，你起碼即係你嗰個管治或者你對即係係咪？你做到啲成績出嚟，都應該有個信心。有個信心嘅話，咁點解唔俾香港試咧？反而調翻轉，即係啲嘢咧，就似乎真係越嚟越驚。 係啊， 驚呢樣驚嗰樣。咁啊，香港雨傘運動又話係外國勢力，都要翻舊帳啊！梁振英成日話攞住好多證據， 點解唔攞出嚟咧？咁耐 證據喺邊咧？ 話聽攞出嚟咧，就自己揾自己笨。因為據我所知咧，當時中外國駐港總領事好領事好咧，就勸啲泛民 ，OK， 不如咁啦，你待住先啦，要八三一先啦。如果公開呢啲真係慘啊！原來啲外國勢力幫緊你特區政府同埋中共勸啲泛民㗎。係啊， 呢啲嗱呢啲真係 公開咗，咪真係大鑊咯！ 即係唔知阿爺嗰啲人嚟收風收錯啊，定係話即係落咗嚟咧？其實唔知喺度吃喝玩樂。係因為即係嗰啲真係都半公開嘅秘密啦。實際上嚇，即係似乎亦都係半公開嘅，即係。英國仲係英國添嚇，即係嘅領事館嘅人同啲泛民講話，喂，即係待住先好啊嚇，待住先，要咗先啦嚇，即係啲老外同即係共產黨即係啊，角力咗一段時間，會知道啊，可能即係現實啲都係一個方法。咁啊，當然啦嚇，咁啊香港人啊，當時啊。亦都會覺得，喂，即係真普選唔係啲好過分嘅要求啫，係嘛？ 真係唔係過分？ 你唔通咁公開出嚟講話，我俾個假普選你咩？係嘛？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佢自己都唔想話係俾個假普選你。咁嘅話，咁啊點解唔咁樣落去咧？嚇！ 其實即係我唔知落嚟收風啲人咧，係咪真係報翻去咧？就如實報翻去，有好多人落嚟收風啊！成日聽話嗰個係收風，嗰個收風，成日想都咁聽啊嘛！喂，香港啲人有幾堅？其實唔係好堅嘅，係絲毫地第一就冇令喺佔領運動期間，冇絲毫地動搖到香港嘅政治經濟板塊。你應該睇到。第二有幾大組織能力，就算有普選。行政長官好，立法會好，全部算一定不會作你中共犯，即係你有信心，你落咗嚟咁，佢啲咁嘅統戰工作或者情報工作啊，喺1949年之前已經有做噶啦嘛，即係佢咁多加埋，你知道香港啲人咧係唔會作反嘅，你選到邊個做特首都好咧，佢係唔會反你中共嘅，唔會，佢只係想有民主啫，可以令到個社會好啲。我不相信所有問題可以解決到，我不是那麼天真，我標題我不是那麼天真，相信民主是可以解決到所有問題，不過它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開始而已，我只是相信這件事。為什麼會揸得這麼死啊？揸得這麼死啊這件事。而有些人就說 OK，因為這樣他怕大陸的人有樣學樣啊，你點睇？我聽啲建制派講啊，中共唔俾你，唔係因為你唔得啊，驚啊！大陸咧，你俾香港有民主咧，大陸個個嗌有民主啊！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就係翻去自信嗰個問題啦，即係驚驚內地嘅人要點樣反你啦？我相信啊，經過咗咁多年，即係中國人，即係特別經過咗1960年代。文革再之前反右各種各樣嘢咁樣，經過咗咁即係1949年之後，即係三兩十年都係咁動盪嘅時候咧，你始終去到八零年代之後，即係各方面相對穩定嘅話咧，反而即係你話佢哋對開放個制度，如果真係話搞咩選舉啊，成啊咁樣，我相信佢會接受一個比較穩定嘅嚇。咁同埋你你如果真係覺得做到成績，執政黨做到成績嘅話，點解唔放心？即係俾多少少嘅一啲監察咧嚇，即係你俾啲健康嘅一種監察。中國歷史嚇，亦都講好多制衡㗎。其實都講好多啲嚇，即係要權力要制衡，唔係真係好西方嘅喎。覺得即係過往皇帝咁都要有個諫官啊，咁嚇，即係都要聽一下啲唔啱使嘅嘢，唔中聽嘅嘢，成啊咁樣嚇。 係啊，明朝都有諫官嘅嚇，咁啊最出名嘅諫官就係魏徵啊嘛。所以咧，而家有啲人咧講話咩盛世啊，唐朝貞觀盛世啊，盛世嗰陣時有個魏徵啊，你唔好見你講下，日日鬧港台話啊，點解政府錢你可以鬧政府啊？喂，大佬，咁你唐朝唔係養咩？唔係養嗰班嘅啲諫官喺度咩？你繼續啊，嗰個講話，即係點解咁冇即係咁冇自信咯？嗱，我估咧中國人咧就好世俗嘅， 即係華人啊，唔得，華人世界就好世俗嘅，你俾佢咧，佢唔會作你反嘅，你冇理由唔知道啊！大陸啲落嚟失收了嗰各各渠道落嚟失收了嗰啲嗰啲同志啊！ 我想即係去到尾都係話，即係共產黨啊、共產黨即係嗰個本質嚇、啊、係要控制也要權力，即係佢會覺得放咗權練得唔實，佢就會覺得啊各種各樣嘢威脅啊成啊咁樣啊，所以你好諷刺，即係如果睇翻即係2012年習近平上咗台之後咁樣嚇，你見到呢十年八年，即係中國嗰經濟真係好強㗎，你見即係啊製造業啊各樣嘢啊咁經濟實力啊各樣嘢好強，咁啊有啲科技仲係有啲嘅突破，咁但係咧反而越嚟越講得多就係嗰種即係不安全啊，係即係國家即係安全受到威脅啊。各種各樣嘢，政治啊、經濟啊、金融啊、環保啊、網絡啊、衛生啊，乜都係太空，連太空都係有安全問題。嗱、即係一個國家，你去到咁嘅階段，如果即係樣樣嘢都覺得係周圍都係敵人嘅話，你講下咧，你做好多嘢咧，反而人人都驚你。我哋睇翻呢幾年咧，其實咧，我哋成日即係中大陸成日都會講話，喂美國即係啊驚中國崛起啊威脅佢全球領導地位。但如果我哋仔細咁樣睇翻咧，其實周圍無論喺歐美嚇、或者美洲，或者翻去亞洲，其實唔少國家其實都驚中國，唔同程度嘅啫。你話澳洲從來跟中國關係很好的、澳洲因為它貿易各種東西呢，其實 是順差的，很多時即澳洲在中國賺很多錢、但你近幾年呢就爆了一些新聞，中國在澳洲影響他們的政治、那些東西呢， 靜默的入侵、那本書叫做 是在入侵他的政治。連澳洲呢相傳咁多十年咧，其實即係有好多個總理都同中國關係好好。有個總理仲普通話仲好掂噶嘛，我記得 應該掂過我。 咁咧就，但係呢幾年咧，澳洲都出現咗嗰種即係對中國個崛起嘅威脅。嗱，我覺得呢啲嘢咧就係你即係、你做得太過分啦，有啲嘢過咗龍，你無論係一啲佢哋嘅政治又好，或者一啲經濟嘅活動又好，你最近華為嗰啲都係啦，即係有一啲佢嗰啲科技嘅嘢，即係牽涉會唔會有一啲係一啲侵犯人哋啲知識產權啊咁樣。嗱呢啲嘢我諗，即係你如果係你自己即係崛起咗，即係唔係話真係啲嘢跟翻啲國際普遍接受到的一些規律去做咧，人哋覺得你威脅，咁咧跟住防你之後，你又覺得人哋係威脅，咁我就更加知要點點點，最終咧就變咗一個好差嘅惡性循環。 同埋咧，佢阿習啊老習上台之後咧，佢做咗兩年前咧講咧，就話要聖黨啊。傳媒要姓黨，哇！呢樣嘢係好倒退嘅，因為好多年都冇聽過呢啲文革嘅即係術語啊。而各樣嘢咧都揸緊得，仲有限語唔係限語點講啊？限古令，即係傳媒上唔播咁多古裝。咁咧教科書裏邊咧又唔講陳勝，唔講佢以前認為嘅農民起義，即係自己讚嘅，而家都唔講，即係驚你啲農民作反。咁逐樣嘢咁倒退 ，OK？ 即係你翻大陸 WhatsApp 你都唔使自收到噶啦，咁樣嗱呢個倒退咧，我哋休息陣先，翻嚟再講。咁各位咧就，既然阿 Chris 上嚟，你哋慷慨捐款啦嚇 ，OK？ 你喺我哋 YouTube 嗰度可以捐款支持我哋，每人10蚊啫，乜嘢幣值都唔緊要。當然啦，你有超過10蚊嘅，梗係歡迎你捐多啲啦，最好捐夠100蚊啦，更多越多越好啦嚇。咁咧，我哋翻嚟再傾落去嗱，到底咧今次咧香港人咧即係有好多講話天真咗兩次啦。其實你係咪覺得係